房屋漏水、墙皮脱落也都是困扰他生活的问题。他说，这栋楼里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听说这次重建能加装电梯，大家都很支持。 你看，有些老人住楼上五层六层的，身体稍微的不好点儿，就下不来了，老得在他的屋里待着。岁数大了，有电梯呢，上下就方便多了。 因为特殊的楼体结构，114号楼成为劲松一区唯一没有改造的老楼。根据相关的政策，可以进行拆除重建。北京建工集团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孟凡军说，重建完成后，除了加装电梯，平均每户的建筑面积能增加6平方米左右，厨房和卫生间都能扩大一点，房屋的户型也更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因为它以前的老房子基本上进门就是个走廊，然后分几个门，有一个卧室比较大，现在咱们是把卧室啊相应的减少一点，然后把厅整个拉开，生活和居住这样彻底分开。 根据计划，劲松一区114号楼将在年底前完成拆除，2023年完成重建。 来关注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经过21天的共同努力和坚守，最后一轮环境采样和风控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全都是阴性。根据海淀区疾控中心的疫情处置建议，昨天清晨，海淀区马莲洼街道菊园小区25号楼、上地街道怡泉汇大厦2号楼解除风控管理。此前，因为菊园小区25号楼出现确诊病例，病例的工作地点在怡泉汇大厦2号楼，两地实施风控管理。 解封不等于解防，下一步呢？菊园小区25号楼、怡泉汇大厸的2号楼居民继续实施7天健康监测管理，小区楼宇出入口实行24小时值守，区域内所有住户以及企业员工凭出入证进出，外来人员严格落实测温、查证、扫码、登记等疫情防控措施，楼宇内非生活必需的密闭活动场所暂停开放，各类经营性7小场所严格落实测温、扫码、登记、限流等管控措施。 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昨天通报，昨天0点到下午2点，满洲里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7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经过基因测序，本次满洲里确诊病例感染的新冠病毒全都属于德尔塔变异株，是境外新冠病毒通过人和物一次新的输入。 11月27号以来，本轮满洲里疫情已经波及了5地：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和齐齐哈尔市、北京市海淀区、河北石家庄鹿泉区都出现了关联感染者。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12月3号警告，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引发感染病例激增，亚太地区国家必须加强疫苗接种，继续实施现行防疫措施，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 南非11月24号首次向世卫组织报告了发现奥密克戎毒株，奥密克戎随后被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本周早些时候，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在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现身，多国政府已经实施了入境限制措施。 第二届大湾区疫苗峰会正在深圳举行，钟南山院士在论坛上表示，奥密克戎并没有那么可怕，现在的疫苗还是有保护效力的，是否需要更换疫苗的靶点还得观察2-3周。目前来看，关键还是要做好防控。钟南山院士认为，我国采用动态清零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 广州白云区12月3号发现了一例新冠病毒核酸阳性人员，广州市交通运输局通报，即日起广州到北京航班严格控制客座率不超过75%，严格落实登机前旅客测温、北京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等疫情防控措施，铁路部门落实登车前旅客测温、北京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等疫情防控措施。 继续来了解国内新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日部署开展2022年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工作。根据计划安排，从今天开始，报考人员可以通过军队人才网报名，报名截止时间是12月9号。明年1月9号，全军将组织统一考试，7月底前完成面试体检、政审考察、公示审批和补充录用等工作。 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备战北京冬奥会的中国冰雪健儿，最近在国际比赛当中也是连获佳绩。当地时间12月3号，在2021至2022赛季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芬兰卢卡站比赛当中，中国名将徐梦桃在女子组比赛中夺冠，从而以26次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的成绩，成为世界杯历史第一人。 在男女混合团体赛中，由徐梦桃、贾宗洋、齐广普组成的中国队以323.24分的总成绩摘得金牌。 新赛季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美国站昨天结束了女子预赛的争夺，中国自由式滑雪名将谷爱凌从伤病当中痊愈复出，在预赛中取得第4名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 当地时间12月3号，在美国盐湖城进行的2021到2022赛季速度滑冰世界杯分站赛中，中国选手高廷宇在男子500米 B 组比赛中强势出击，以33秒965的好成绩夺冠。这个成绩在当天晚些时候进行的男子500米 A 组比赛中也能夺冠。 有哪些国际新闻值得关注？一起来了解一下。俄罗斯最大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昨天举行第20届代表大会，经过大会成员一致投票通过，梅德韦杰夫再次当选统一俄罗斯党主席，任期5年，格雷斯洛夫再次当选统一俄罗斯党最高委员会主席。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2月7号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两国领导人将就乌克兰局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 近期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局势持续紧张，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边境地区部署军事力量，进行威胁地区稳定的军事活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俄罗斯愿意与美国恢复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对话渠道，一道为解决乌克兰危机做出努力。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央视网头条关注习近平出席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中国新闻网介绍，全国超过20个城市发布共有产权房政策，16地可以获得全部产权。 北京日报报道，900多名志愿者下月在北京冬奥村上岗。 北京青年报关注，北京恒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刚成立5天，5亿7300万拍下乐视大厦。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北京新闻顺延到早上的7:05开播，您将会听到蔡奇到海淀区调研并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强调，坚持创新引领，念好服务这本经，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主播在线顺延到早晨7:35开播，您将听到截止到昨天，全国共有8个高风险地区，25个中风险地区。 故宫博物院近日发布公告，试行所有开放日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故宫对于未成年观众有着怎样的吸引力？从定期免费到长期免费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年轻人对博物馆有着怎样的新诉求？未来博物馆需要优化哪些服务才能够更好地满足观众的期待与需求？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布某驾车回家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而他的车是从租赁公司租来的，平时也作为网约车拉活。事发后，汽车租赁公司向保险公司理赔却被拒，双方对簿公堂。法院是如何判决的？私家车用于网约车出了事故，保险公司赔不赔？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将和您共同关注。 清华大学举办迎冬奥系列主题活动，居民反映朝阳区曙光西里社区小区入口人车混行，存在着安全隐患，一堵墙堵住了其他出口，导致通行不便。整点快报将会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的情况。 生活小贴士， 目前，本市疫情防控方面面临着境外、境内双重风险，市疾控中心提醒有以下情况的人员，请主动报备。 具体包括与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的人员，11月30号以来途经上海市杨浦区，11月29号以来途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11月26号以来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厢房区、道外区，11月24号以来途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的人员， 还有11月24号以来途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市。11月22号以来途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11月21号以来途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泉山区，11月19号以来途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11月17号以来途经上海市黄浦区、青浦区、松江区，11月15号以来途经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人员， 以及11月4号以来途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10月18号以来途经云南省德宏州的人员，还有接到外省市县区各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 请这些朋友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如果接到通知，要做到不外出、不接待来访的亲朋好友，收发快递请采用无接触配送方式。 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摄氏度。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云量增多，预计最高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夜间受到冷空气活动的影响，北风渐起，风寒效应明显，昼夜温差较大，请注意添衣保暖。天干物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0.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0.2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点21分，降旗时间是16点49分。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贾蒙编辑、超峰加持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小区周边施工改造，居民反映小区被围城挖地，施工方表示正在商定修改方案。 它最高的高深有1.8米的差距。 哎，你是说这样的围墙还有意义吗？ 热线回声：底商饭店排污导致院内管线满冒，报道后管线得到翻修。 这一年多一直关注这事儿，进展也不错，把这个所有的问题都基本上算是解决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家住在通州区金隅7090的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2年前小区周围建起围挡，开始施工修整道路。今年11月，有居民发现新修的3条路将小区围成了洼地，究竟是怎么回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我们本来小区是个平的小区，现在我们就变成地下室了。 现在整个一水洼地，你假设再像一个7-2-3那样大雨，我们这就得被传了。 金隅7090小区位于东六环林里河附近。据居民们说，小区北围墙外2019年开始实施东方厂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其中包括对7090小区东侧、西侧、北侧3条道路的修整，而由于此前施工现场一直有围挡，居民们对里面的施工情况并不了解。直到今年11月份，施工方打开了围挡， 他们才发现新修道路的高差问题。 就是这几年啊，我们一直跟他都是保持沟通的渠道的，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整个的这个地基是垫高了的。11月19号的下午，他们这儿开了一个口子，我们就发现这个高差的问题了。 12月2号，记者在小区探访时看到，金域7090小区东侧的进水东路是小区唯一的一条进出口通道。进水东路北端约有300米在围挡内，北路段路基明显高于南路段。小区北侧院墙外就是迎勋北一街，目前被围挡圈住。居民们说，从前迎勋北一街的路基和小区院内齐平，在围墙根的1米以下，现在新路基和原有路基高差达1.8米。 街道通过市长信箱回复的，它最高的高层有1.8米的差距。 一位居民给记者演示，站在迎勋北一街的路面上，一抬腿就能跨过小区的院墙。 哎，你是说这样的围墙还有意义吗？还有安全感吗？ 而且它这路现在还没有铺，如果铺了之后，比这还会再高一点。 你要再高20公分的话，那要小伙子一大步就跨进去。 穿过迎勋北一街，就是小区西围墙外的进水中路，和进水东路情况类似，道路由南向北，地势增高。 西边的路已经基本上成型修好了，也是一个很陡的大陡坡。 原来堆的全是他们挖出来的土，比我们的那个围墙还要高。后来就是把这个土挖往这边一铺，就铺平了，土没了，道路高了。 居民们告诉记者，正是北投集团正在修整的这三条路将小区围成了洼地。他们对目前的施工结果表示不理解。为了厘清问题症结，居民们曾要求施工方出示规划图，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为了解决问题，11月20号前后，他们又拨打市民热线12345反映情况。属地临河街道办事处在11月26号给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回复说，街道办事处于11月21号上午要求北投集团停工，11月23号组织召开吹哨会，会同龟子委、通州分局、北投集团等单位现场勘查，形成整改方案。居民们表示，此前已经召开过3次协调会，他们提出希望将3侧道路恢复原貌，但意见并未达成一致。记者尝试致电施工单位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了解情况，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记者就目前7090小区周边3侧道路的规划问题咨询龟子委、通州分局规划实施科，工作人员称他们主要负责审批安置房的地块布局，东方厂周边棚户区改造属于一会三函项目，规划施工图目前还没有归档。 东方厂安置房这个项目是个一会三函项目，然后它手续呢还在补办过程中，规划施工图目前应该还没有正式归档。 规划图纸上肯定是路面高度多少，肯定是都标注的有啊，怎么会出现现在这种问题呢？ 这可能是市政科主管，但是您这个我们可以帮您核实一下。 随后记者向龟子委、通州分局市政科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周边道路的设计是符合规范要求的。 按照咱们中心控规的这个要求，包括防洪排涝，这些都是符合它的规范要求的。 那考虑到跟周边小区的路面的接驳了吗？ 这个之前应该也是有过考虑。 这名工作人员称，之所以出现7090居民目前反映的情况，是由于近年来防洪排涝标准提高，管线设计要求也相应提高，因此从最初规划到最后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与现实不匹配的情况。 府中心控规2018年批了之后，它这个相应的防洪排涝的标准提高了，可能它的下游的管线要按照满足相关的设计规范的要求去修建，然后导致管线的包括高程啊、管径这些都有更高的要求，可能从规划到具体实施这个中间确实有一定的情况吧。 另外，龟子委通州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12月3号下午，北投集团设计方及相关部门会拿出最新的修改方案与居民协商。记者也联系到了设计单位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正在配合相关单位进行方案修改。 我们设计方呢是配合着咱们那个建设单位还有相关的一些部门吧。 至于具体的修改方案，这名设计方的工作人员称他暂时不清楚。那么最新的修改方案和居民希望恢复道路的想法一致吗？记者辗转联系到北投集团东方厂项目的负责人，对方表示， 就像大家都之前说的这个意思吧，压下来啊，现在结果就是到了龟委这边，大家都觉得可以认可，现在就是听听大家的统一意见，要是能统一的话，我们就可以往下做。 12月4号上午，7090小区的居民联系到记者表示，目前居民们和施工单位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后续北投集团承诺会征求居民意见，对道路高差进行调整。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热线回声。